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我们一开篇就要先跟大家聊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定好了，今天说的是心血来潮。 定好了，我们心血来潮的把这个话题定好。 对，我们心血来潮的定的话题就叫心血来潮啊。欢迎大家在节目过程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聊聊您生活当中啊有哪些心血来潮的事儿，您还记得吗？心血来潮的跟我们聊聊呗。 好， 反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事儿，那真是够心血来潮的。 那 这个跑步爱好者柳毅啊，这个为了庆祝生日，他耗时14个小时绕着五环跑了一圈。 好家伙， 这一算下来122公里呀、 庆祝生日， 一战成名，被网友捧为五环哥。 呵， 就因为绕着北京五环跑了一圈，这柳毅一下就火了。 因为这个距离对于一个练长跑的朋友来说，他是哎，就是挺有成就感的跑下来。 重点就是他这不是日常训练，这是过生日的庆祝方法。 没错， 7月3号在生日当天凌晨0点啊、他就开始了这个大家看起来特疯狂的举动。 就是一进入到他的生日这一天 开跑 就跑了。 后来呀、他发微博说啊，一个难忘的生日，一群让我热泪盈眶的朋友。 哦， 五环跑结束，但是更为动容的是陪伴。 原来他不是一个人。 哎，五环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开启。 好嘛， 祝福你们。 嗯， 这个发完文之后还配了一张图啊，一张跑步软件的截图显示。 哎， 这图上就是五环跑 啊，显示数据122公里，用时13小时55分钟， 约等于14个小时啊。 这微博一发出来，很多跑友就开始转发并感叹啊，哎呦，这是身边的大神啊。 嗨，这是他们不了解。如果您知道有一种长跑叫做越野跑，那您就觉得他就很正常了。 但越野跑哪有在生日当天零点开始跑的、 这倒也是。我采访过一个这个参加越野跑比赛的朋友、叫铁翼横空，这个他在网上也很有名。他参加的比赛基本上现在都是100公里以上的这个距离、 是吧？ 都要跑着差不多一天，就是10几个小时的样子，这是很平常的。 这都是专业人士啊。 没错。 其实柳毅这次跑啊，人家也不业余。之前人家也有计划。 哦。 他说之前啊，我们几个跑友啊，就想用接力的形式把五环跑完。 哎，您听他用这词儿，跑友。 啊，跑友。 跑步爱好者 啊，是啊，但是啊，这不没讨论出最终方案吗？ 对， 就在自己生日前一天啊，心血来潮突发奇想， 哎， 就想挑战一下，留个纪念。于是啊，就跟网上查了路线，画了一张地图，第二天夜里就出发了。 你看，这人家都经过一个日常的，他有训练。 啊，柳毅就说啊，自己跑完才发现，哎呦，这原先画那图啊，根本就用不上，因为啊，五环没有辅路，那只能用手机导航，一点一点边跑边找路。 就是你不能在这五环的主路上去跑。 哎，也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柳毅跑的距离啊，比五环的真实长度多了24公里。 对，有的地方绕弯的。 很多网友呢，也在微博留言说，这个刘毅啊，你跑之前都做什么准备了？他就说啊，因为啊也算是临时起意吧，没有刻意准备什么。 哎， 但是提前睡了一觉，这跑完第二天就没事了，也不是很累。第三天呢，又开始了正常的锻炼，跑了20公里。 你看，平常人家锻炼就跑20公里。 这五环哥红了之后啊，这环跑族啊，这跑环线的环跑族纷纷表示，那得挑战更多一环呢。 是啊， 这跑完五环跑六环啊。很多公路跑的跑友呢，就开始尝试环跑，在微博呀、微信当中就晒出自己跑步的成绩。柳毅呢也表示啊，这几天不少跑友都在微博向他询问环跑的事儿，希望他能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经验。这是网友的看法。 哎， 但是呢，其实也有一部分跑友吧，对于这个环路跑啊不是很感冒。 为什么呢？ 这跑友们们啊就说，柳毅跑五环啊很厉害，但是呢没想去效仿。他说呀，我没跑过五环，我跑过二环， 哦， 感觉不太好。 是啊， 那环路啊，车也多，人也多，这对于跑步者来说，那都是不利因素啊。你说我要真跑啊，我更愿意去公园或者环境好的地方跑。 至少能少吸汽车尾气。 这倒是。 他也说啊，很多跑友呢都是因为热爱跑步才每天坚持，但是啊，环路跑呢多了一分危险。 嗯， 你说有的时候难免会在机动车道上或者非机动车道上跑， 对， 这就违交通法了，也妨碍交通啊。 嗯， 对于环路跑这样的长距离跑步啊，柳毅等资深跑友呢也都建议新手们别盲目模仿。 对， 运动专家这个周勤路啊，医学专家周勤路也指出，在长跑过程当中啊，保持心肺功能的平稳才是最重要的。 嗯， 心率呢应该保持在每分钟120到140之间，如果要是出现心悸啊、头晕这些情况，一定要减速，不能勉强。 对， 不仅这样啊，您还得注意跑步的姿势，否则呀，您那膝关节呀、踝关节呀容易受伤。这个周大夫还介绍说啊，环路跑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真要是说像柳毅这样选择夜跑啊，您晚上出来您可千万得穿上荧光的衣服或者夜光背心儿。 这是人家那个长跑的装备啊。 对， 我觉得他跑这五环呀还挺合适他这名字的啊，他叫柳毅啊，咱们这个民间传说里叫柳毅传书啊，人家曾经给人家送过信。 反正这柳毅这是现在这个状况啊，已经是很多跑友们这个视为心中的大神，但是确实每个人情况也都不一样，而且里边确实涉及这个违反交通道路法规的问题， 不要盲目的去模仿 跟风和效仿。对， 您要是真想进行这种长距离跑的这个训练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铁翼航空，他们在网上都会有很多的经验介绍给大家。 是的，所以说这事儿还是不能脑子一热心血来潮的就跟着干，是吧？ 哎，对，您在生活当中干过什么心血来潮的事儿 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对对对， 我们的这个交流的平台。 对，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您生活当中啊曾经都干过哪些心血来潮的事儿呢？ 好，那接下来跟您说的这件事儿呢，虽然算不上心血来潮，但是呢，它是这个应该用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啊。 什么词儿？ 叫不幸中的万幸。 哎呦，这什么情况？ 昨天上午11点，在安贞医院病房综合楼 B 座1楼大厅，有一位送餐员是心脏病突发倒地，安贞医院的多名医护人员在现场就对他进行了及时的救治，使得这位送餐员是转危为安，目前身体的这个状况啊还比较平稳。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儿了。这个记者来到安贞医院的急诊中心，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送餐员吴先生。吴先生当时呢是意识清楚，身上插着输液管，身边的仪器上显示着心电图，护士正在给他测量体温。吴先生说呀，上午11点不到我就上这儿来送餐来了，我刚到这个大厅啊就觉得自己胸闷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晕倒了。 哎呀， 说之前我也没干过什么重活，刚干这个送餐员呀也没多长时间。 嗯， 但是我有这先天性的心脏病，2003年做过手术，可是这么多年来觉得身体还行，这次呢属于是突发情况。 嗯， 他们说这都是突然发病啊，只有5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我算是很走运的，直接倒在医院，而且还倒在了安贞医院，捡回了一条命。那么吴先生告诉记者说，病发后大约11点半他就醒了过来。据这个安贞医院宣传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吴先生发病之后被护士马上就发现了，他醒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他送的快餐在哪儿，还想着给送餐呢。 这么敬业。 哎，昨天下午吴先生在这个所在的快餐店的工作人员呢也来到医院来探望来了，他的家人也赶来了陪伴。吴先生的主治医生告诉记者说，经过诊断，吴先生确实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目前呢生命体征比较平稳，但是还需要做一个小手术。 嗯， 哎，确实他这个里边发病了。昨天这个安贞医院的官方微博呢也发布了消息，说今天上午11点，一名快递小哥在安贞医院病房楼1层大厅突然倒地，李志忠主任还有张晶梅主任、康丽慧护士长、文旭立即带领多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用了这个心肺复苏、电除颤等等这些措施吧。哎，医护人员们争分夺秒，使这位猝死小哥是转危为安，现在已经安全转到了急诊抢救室，这个进行生命 治疗支持。 嗯， 还祝这位小哥早日康复。这是人家安贞医院的一个微博。 是是。 哎，所以说万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呢？ 是什么？ 他发病的时候是在医院。再有一个万幸中的万幸，他发病是在安贞医院。这安贞医院，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抢救和治疗，这是在国内都是非常权威的。 是，也确实夏天这个天气气温比较高啊，比较炎热，然后很多这个身体素质不是特别过硬的朋友啊，更应该多加照看自己的身体， 没错， 及时去调整自己工作当中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和身体上的压力，是吧？因为毕竟这个气温一高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尤其是像您这样要是有这个身体上本来就知道有一些弱点和缺陷的朋友，更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多加照看，是不是？平安度过这个夏天。这个刚刚考完试啊，这暑假还没开始，但是在颈椎病的门诊里啊，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学生族来看病了 啊，小朋友啊。 王庆甫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科研究所的所长，每个周一啊，他在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出诊。这个周一他就发现，哎，这怎么门诊里学生多了呢？ 是啊， 这一早上就来了个10岁的小男孩，那脖子啊一点儿都不敢动。 不是，这小朋友睡觉落枕了吧？ 问问呗啊，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呀，这小男孩这两天不是刚刚考完试吗？这考完试放松放松，整天整天就在家捧着 iPad 跟手机，那就玩个不停， 玩游戏。 某天早上啊，一醒过来，哎呦，这脖子怎么僵住了呀？不能动了。 那这什么毛病啊？ 其实啊，这个是小关节错位，也经过这个医生的手法治疗啊，就是咔咔掰了几下，这孩子的脖子就恢复了正常。 嚯！ 一到暑假呢，这个颈椎有问题的少年呢就上门了。这王庆福也说啊，青少年的颈椎疼痛病呢还达不到颈椎病的标准，成年人的颈椎病呢是不能逆转的。 嗯， 孩子的颈椎疼痛症状呢是可以治疗，而且能恢复正常。 那也对孩子有影响。 哎呀，所以呀，现在这个症状啊，目前医学界就将这个青少年的颈椎问题有一个名字啊，称之为青少年颈痛。 嗯， 最近几年来啊，青少年颈痛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这个在所有颈痛患者当中，青少年呢已经占到了20%。而且青少年颈痛的发病呢也呈现出年龄段密集的特点，就比如说啊，小学生颈痛呢大概都集中在12岁到13岁， 好嘛， 中学生呢就集中在16岁到18岁，而大学生颈痛呢一般就在22岁到24岁。这个年龄层上分布来看啊，这个青少年颈痛的发病啊一般都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毕业升学考试季有关系。 哦， 毕业族考研族最多。 嗯， 就在每个阶段那个年龄层都是上限的那个边上啊。 你瞧瞧， 此外呢，像生活当中不正确的颈椎使用姿势也会导致这个青少年颈痛高发，就比如说长时间趴着看书，这个写字儿的时候歪着头端着肩，或者躺在沙发上看书看电视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这些都有可能诱发这个青少年颈痛。 哎， 王庆福也说啊，正常人的颈椎呢是有一个曲度的，但是啊，长时间低头不正确，这个姿势啊，会导致颈前部的肌肉啊、韧带啊这些软组织长期处于紧张痉挛缩的这个状态。 嗯， 这个颈后部的肌肉、韧带的软组织呢，会受到牵拉劳损，所以啊，就会引起颈椎间盘椎体小关节松弛不稳，再加上小扭转、侧屈这些过度的活动，影响颈椎本身和周围神经血管的组织结构，所以出现颈痛的病症。这不暑假马上要正式开始了吗？王庆福呢也建议孩子们啊，每天呢要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不要沉迷在电子设备当中，平时的学习时候呢，这个体位啊要做到既不抬头也不低头的舒适姿势。 嗯， 学习呢只要超过1个小时，您得停下来活动一下这个头部、颈部，做到这个韧带肌肉啊适当休息。 对了，这个古人呢他有这么一个讲法，叫坐如钟，立如松， 对 啊，走如风，就是看似表面就是对你一个这个姿态的这么一个礼仪上的要求，但实际上它这里边也存在着科学道理。 你坐在那儿，你要是坐的是吧，老是姿势不对，然后这个身体就会受到影响，尤其是玩这个手机啊，这个现在好多啊，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呀啊，这个一边走路啊，就一边看着他那个手机， 不抬头啊， 哎，这一直走这一路上都不抬头啊，这个什么上电梯呀也看，下电梯呀也看，然后呢，这个走在平路上也看，走在楼梯上也看，我说的是谁呢？ 看我干嘛？ 就是我身边这个小孩。 反正不管怎么说，还是告诉大家啊，这个建议大家生活当中啊，您看看身体上有没有哪些这个不太舒服的姿势。 哎， 可怕就可怕在有些这个别扭的姿势啊，因为用的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着别扭了。 对啊， 您真的给掰一掰的时候才知道，哎呦，原来我这个肩膀已经这个歪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得动弹动弹。 你看，这个得掰回来了 吧，是 吧？ 得掰回来。 这个咱们大人经常说孩子有一种毛病叫什么水蛇腰 啊，你真成了水蛇腰了，他这个就回不来了啊。 所以说，不管是长时间看电视也好，学习也好，还是工作也好，伏案的时间太长，你就起来活动活动，抻抻筋，做做拉伸，永葆年轻。 没错。哎，接下来这件事儿啊，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啊。 这个昨天啊，6月30号啊，下午4点左右，东城公安分局安定门派出所就接到了事主的报警。事主在电话里就说：“警察同志，您赶紧来吧！ 哎呦，什么事儿啊？ 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呢，我们家里头可能进了贼了 啊！那得赶紧来！” 啊，民警同志接警之后，立刻就赶往了事主家啊，这一片平房区。这个由于现场呢，附近正在装修，警车也开不进去，所以到了这个胡同口，警察就从车上下来，跑步就来到了这个报警的现场， 一路小跑啊！ 哎，这事主见到警察说：“哎呦，民警同志，您可来了。” 嗯， 说：“我呀，刚才上厕所了 啊， 不到5分的时间，我这回来我就发现，你看我们家这屋里头有点不对劲儿，他有一个人，然后我又不敢进去，我就在外头我就看着他，他也不敢出来，然后我就赶紧报警了。 这谁呀？这是？ 哎呀，民警一想，那咱们进去看看去吧。民警同志当然是不是这个艺高人胆大了， 见过大世面， 冲进房子发现屋子里边是一片的凌乱呀，哎，这个有一个抹着口红的瘦高个的所谓的女子正在那儿手舞足蹈的，哎，这主是反穿着衣裳，这眼睛还不停的东张西望。警察说：“哎，干什么呢你？”这个女子赶紧就回答说：“啊，我在屋里跳舞啊。”这警察一听，嗯，这说话声不像是个女的呀，赶紧就把她给控制住了啊，并且从她身上果然就搜出了事主的钱包。那么这样一来就可以确定说这人是啊这个盗窃嫌疑，就把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查。 不是，那贼就贼呗，这怎么还女扮男装，还在屋里跳舞，还涂口红啊？ 这就是这么个过程嘛。这个一到派出所他就招了，他说：“哎，其实这位是一男的啊，姓屈啊，大连人啊。”警方介绍说了，这个人呢无业，到了北京来呢也没多长时间。他自己说事发当天呀，他是第一次经过这个事发的地方，哎，到处闲逛呗，没事无所事事。哎，他一看这家没锁门，嘿，我看看屋里没人，我溜进去，我偷点东西吧。哎，进屋一看，得，这事主这钱包啊，哎，反正就在这个桌子上搁着呢，拿着钱包就揣在身上了。你想，你拿着钱包就走吧，哎，还学不学不这儿，学不学不那儿。等他想走的时候，坏了，听见门外有动静，人家事主回来了。他就想，哎呀，我这可是我怎么出去啊？哎，偷偷往外一看，好嘛，不光事主回来了，连警察都来了， 堵门口了。 哎，情急之下，他顺手啊就把事主的这个衣服穿在身上了啊。当然，这事主是一位女同志。哎，然后呢，又把事主的这个桌子上放的口红也给拿起来，蹭蹭蹭往脸上、往这个嘴唇上这么一抹。他是想通过乔装打扮、装疯卖傻来蒙混过关呀。哎，因为太慌张了，所以就把这衣服还穿反了。你想想，一个大男人身上反穿着一女人的衣服，还抹着口红，这什么德行？ 这得给120打电话呀， 要了命了。哎，目前这个嫌疑人呢已经被东城警方刑事拘留了。警方也提醒说，你看这个夏天呀，天气比较热啊，都是这个入室盗窃的高发期了。平房呢又是发生入室盗窃案的一个高发地，因此让家住平房的居民朋友更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因为一时的 图方便啊，图省事儿，疏忽大意，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对，这个案件当中明显那个犯罪分子啊，他就属于顺手牵羊临时起意心血来潮进的屋。 哎，这好嘛，这搁这儿了 是吧。所以说这大家伙还是提高这个防盗的意识，尤其是夏天愿意开窗通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愿意嵌个缝，但是呢您要是真开窗的时候，不管您家住几层，不管外边有没有防盗窗，都把那个暗锁呀，那些链子呀，该挂的挂上，该扣的扣上，是吧。所以说这个贼啊，这个不管是进这个看进医院看看精神状态也好，还是进那个派出所里边交代问题也好，总之还是提醒大家安全意识一刻都不能断呐。 没错。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心血来潮啊，不安博心说了， 心血来潮啊，属于年轻的心，力量的身。 你这一点都不年轻，年轻的心，力量的身。 是啊，年少时候心血来潮的这个时候比较多，他说啊，这个什么差不多天天都会有， 啊、天天心血来潮 啊。现在心血来潮的事儿就少多了啊，看完天气预报。睡觉吧，关灯了，省电。 他说天也挺热的，你们还主持节目挺辛苦的啊。虽然我下班了，但是我等着你们节目开始啊，行不行？ 就跟上班差不多。 这陪着我们上班呢，是吧？ 谢谢谢谢。 老周说啊，刚刚不是说那个低头姿势不对，玩手机、看书、伏案工作的吗？啊，老周说这关键，这有一部分人啊，那个过马路开车他也看手机。 对。 然后呢，那个开车的看手机啊，他也不看那个过马路的。 说实在的，这过马路看手机确实不是个事儿 啊。 咱们这个曾经就有这样的视频，这个显示过这过马路看手机没注意就让汽车给撞了这样的情况。 而且司机要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玩手机打电话啊， 那也很危险。 哎，这是违法违章的，确实这个我们公益广告说了嘛，不是说您的这个眼睛啊不在手机上就可以，关键是您的心没在驾驶上。 没错， 这个事儿很危险。 对了， 今天和大家说的互动话题是心血来潮啊，您生活当中曾经遇着过哪些您心血来潮的事儿、心血来潮的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呗。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 还有心血来潮的人、这个怎么分享， 所以说讲故事就知道了嘛，是吧？ 好了命了。 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送免费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证，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车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0-108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百安轩装潢，国际品质，7月3日至12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九折，仅限10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主路的西道口出口有事故，占用出京方向内侧两条车道，后车要注意避让。北二环主路小街桥的东向西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5:20 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 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心血来潮啊，李凯心血来潮的休假了，所以啊，就像 SF 说的，这位网友说，哎，老将出马了，久违了，刘继彤。 哎呦，好，谢谢您啊，这么捧场，我也是心血来潮啊，来这儿跟大家呢，这个也汇报汇报最近的行踪。 哎，不过这是说真的啊，太久不出现在大城小事里的时候，很多咱老听众朋友一直在问继彤的近况呢，可想你了。 哎，我以后这个争取多回来看看大伙儿。 是吧？这别光指着心血来潮来啊， 没错， 意识上也要常来。这 好， 告诉自己，我得回大城小事来看看了。 那咱明儿还来啊？ 行。对，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事啊，这别来了，那就千万别再来了。 别来了，是不是你这不让我来了是吧？ 不是，说这故事啊，这事儿、 哦、 这人别来了。 是啊，什么事儿什么人呀、啊，这么讨厌？ 是因为这个家里的主人啊，长期不在家，这门缝里不经常有那个塞小广告的嘛？ 对， 那个小广告啊，在塞得满满的。 哎呦。 窃贼就注意了这个特殊的情况， 对，他这肯定是屋里没人呢、 哎、是啊，连续入室盗窃，并且还开走了事主的奥迪轿车。 好家伙， 今天记者从东城检察院获悉，周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批准逮捕。今年年初啊，这个周某从老家啊来到北京讨债。 讨债， 这眼瞅着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这还两手空空，什么都没要回来呀。有一天呢，他就在某网吧上网，电脑屏幕啊突然弹出来一网页 啊， 这网页的内容啊他不交好。 是啊， 他教人如何溜门撬锁。 好嘛，还有这个呢， 还承诺包教包会呢。 啊，这是网络的垃圾啊。 哎，这周某啊，这个邪念就动了，给网页的这个提供的账户呢汇了100块钱，他还买了一套撬锁的工具。 好嘛， 卖家呢就发给他一个视频进行教学，这反正周某啊、很快就学会了溜门撬锁那一套。 要命了，咱们大伙儿上网的时候注意点啊，有没有这样的，您要发现了一定赶紧举报。 案发那一天呢，周某呢就溜溜达达来到东城区某小区讨债。这不没找着债主吗，那继续在小区里徘徊吧。这个时候，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周某的脑中产生：我讨债，我讨不回来，我上他们家拿点东西，我补偿补偿自己，行不行？ 这是拿吗？这叫偷啊！ 他就走到了小区的二楼啊，就看一户人家门口啊，怎么贴了那么多小广告啊？这门把手上什么快递单呐、什么外卖单呐，一卷儿，他就推测：哎呀，你说这玩意儿攒了这么多，是不是因为很久都没人在家了呢？于是啊，他就按照网上学来的那套，使用手中的工具开始撬锁。 嘿， 哎呦，还真成功了。 这个太坏了， 周某呢就进入房间内开始了他的扫荡啊，什么名烟呐、名酒啊，这有什么拿什么。当他打算走的时候啊，这个门口鞋柜上有两串钥匙，他一抬头，哎，这好像是奥迪的车钥匙。 是啊， 哎，另一把好像是门钥匙。这怎么钥匙上还贴着地址呢？ 好嘛， 结果啊，这恰恰就是这一户正对门那一家的钥匙 啊。哦，人家对门把钥匙放在他们家当备用了。 是啊，这于是呢，这周某啊，这不有钥匙了吗？轻轻松松的顺手就去了对面那住户那家，开始了新的一轮扫荡。 连那家也给偷了。 在洗劫了笔记本电脑等大量财物之后啊，周某大摇大摆、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小区。晚上啊，这个要不然说人家贪啊，这晚上的贪欲又起来了。 是啊， 这个周某决定碰碰运气，他不还拿一奥迪车钥匙吗？ 对呀、 他就用他偷的那个车钥匙啊，来到小区的停车场。 怎么样？ 找找呗，一个个试，看看哪个车对应的这个钥匙。 好家伙！ 很快他就找着了这辆奥迪 Q5， 并且啊，这个连夜将这车就开回了老家。 那人家好，主人回来那还不得报警啊？ 周某啊，打算在老家处理盗窃而来的这个奥迪车的时候啊，就引起了当地民警的怀疑。 哦， 民警呢将车暂时扣押，要求他配合调查。这个周某一看啊，大事不妙，赶紧往外地跑吧。多次辗转之后，在2015年5月在北京被抓获。经鉴定呢，他盗窃的物品总价值达20多万，已经属于数额巨大的了啊。 好， 办案检察官曲志宏就表示啊，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呢，要寻求合法的方式来解决，一时贪念的错误举动啊，将会造成终身的悔恨。 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居民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防盗，就是因为这个事主啊，这个被害人疏于管理，门口那小广告才堆积，才引起了嫌疑人的注意。 我就特纳闷，这个到这个开庭的时候，这事主回来没有啊？这个家里的财产啊，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安定嘛。这么大大咧咧的，反正哎，我觉得也是应该。脑子里要多一根弦儿。接下来这二位呢，也是啊，这个生活水平还挺高啊，人家这个有这个名车呀，是吧？宾利，这个可不是说一般的都买得起的啊。 贵一个字儿、 哎。这个有一辆还不行，还得人还有一辆啊。当然那辆不是这位的，是他朋友的啊。这个当然是这两位朋友可能都是这个经商啊什么的，他这老板这一类的。哎，这位大哥有一个宾利，他的朋友也有一个宾利， 哥俩好，买一样的。 哎，对，但是呢，他这个朋友啊，这个姓李的这位朋友呢，这个。没牌子这车啊，可能各种原因吧，没摇上号啊，是吧？哎，或者怎么样的，没牌子怎么办呢？哎，哥俩好啊，这个大哥就说了，你这车你不是你想要宾利嘛，对吧？你买一跟我这车一模一样同一型号的车， 嗯， 我把我这车牌复制这么，那就我再弄一副车牌子，你挂上开，这不是天衣无缝吗？ 套牌啊，自己套自己的呀， 自己套牌。哈哈，至于怎么弄，反正这个事儿他是这个想糊弄警方啊。哎，这个说怎么说呢，他就到警方报案了，说哎呀，我这车牌子前两天丢了， 嗯， 我得补一份车牌子 啊，你再给我一个。 哎，你再给我补一份车牌子吧， 一模一样的。 哎，你想补完了以后，他这牌子给那个朋友挂着开去吧，是吧？他是这么想，可是呢，没想到为了严厉打击各类涉牌违法行为，交通部门在日常工作当中啊，把这个不领机动车号牌的车辆都列为了重点监控的对象。通过科技系统对全市曾经申不领牌的车辆都进行网上核查，尤其是多次补办号牌的车辆，那就要进行重点的监控。 嗯， 结果前几天这个市交管局涉牌案件侦查专业队经过系统筛查发现，这个一个名叫王某的黑色宾利车的车主，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补领了这个相同牌号的啊，这叫什么 QD5M 某某某号的这个车牌。同时呢，他在2015年6月到昌平支队报案，还说自己的机动车被外地车套牌。针对以上的种种迹象，专业研究这个分析啊，这个车主是在骗领机动车号牌的涉牌违法嫌疑。于是呢，专业队就通过这个科技手段来查清了两辆宾利车的停放地点和活动规律。7月7号的13点左右，办案人员呢就在朝阳区的某小区附近把这个套牌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就给抓获了。 嗯， 这王某是大哥啊，李某就是他那个兄弟。询问当中呢，李某就说了，这自己这号牌是朋友啊，王大哥在车管所骗领之后交给自己的。 嗯， 由于自己悬挂在套牌车上使用的事实啊，随即呢，这个专业队就在他楼下啊，他家楼下把这个王某也查获了。 嗯， 经过询问，他承认自己是去这个前面这一系列啊都是自己干的，借给这个兄弟使了。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警方对王某处以5000元罚款，记12分，并处拘留的处分。李某呢，处以5100元的罚款，记13分，并处以拘留的处罚。哥俩双双的上这个拘留所里去聊天去。 哎呀，你说何苦的呢？真是值不值当啊？费了这么大劲这么一圈，最怕的人就是一时动那念头啊，动错了地方，动错了心思，是吧？ 哎、你真仗义，你把自己那宾利给哥们儿开两天不就完了？ 所以说交朋友还得交季彤这样的人呢、啊 哎。我也没有。 军事迷崔某等人啊，因为军事迷嘛， 嗯， 酷爱枪支 哦， 他们从国外买了仿真枪啊，就用组织这个其他的爱好者进行真人枪支 CS 对抗。 哇， 你知道就是那种游戏项目嘛啊、哎？ 对对对。 但是就人家的这个正规合法的 CS 对战这个项目，用的那都是那个彩弹的那个枪， 嗯， 打出来的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对吧、 嗯？ 但是他这些枪，那经鉴定都是具有杀伤力的呀。 好嘛， 记者昨天了解到，崔某等7个人啊，因为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房山警方刑事拘留。 嗯， 最近呢，房山警方呢就接到群众举报啊，这次是房山群众啊，不是朝阳群众。 在房山区琉璃河组村啊，这个一个俱乐部里边，有很多人呢使用枪械进行真人 CS 对抗。 好嘛。 接到报警之后啊，房山警方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进行调查。 嗯， 民警发现这个团伙啊人还挺多，手里边确实有枪支， 仿真枪啊。 七月四号，专案组联合琉璃河派出所特警大队集中进行统一抓捕，一举将正在非法使用枪支的崔某等七个人抓获。 嗯， 现场收缴枪支22把。根据了解，崔某等七个人呢分别来自朝阳、海淀等不同城区，因为共同爱好枪支而聚到一块儿。在明知枪支属于违禁品的情况下，还多次到俱乐部玩真人 CS 对抗比赛。 好嘛， 为了逃避处理啊，他们每次都包场， 就这些人啊，这个秘密的不接受外边来的。 哎，今天这地方就我们玩，你外边的人别来了。 嗯， 拒绝其他人接触碰面，然后呢每次大家伙都会在微信群里商量好集结的时间跟地点。 嗯， 废话不多说，去了直接碰头。由于 CS 真人枪支对抗呢，使用的子弹是 BB 弹，就是那个 塑料的 那个小球球啊。 嗯， 这个东西在枪速这个速度特别快的时候，还是具有杀伤力的。 对， 这个崔某每次都会买这种专业的防护工具啊，就这几个人， 嗯， 什么面罩啊、避弹衣啊，一应俱全，还会戴护目眼罩呢。 哎，那当然。 其实他们是知道这个东西有杀伤力的，对吧？ 嗯。 根据嫌疑人崔某自述，他呢确实是一名军事迷，对于自己收藏的枪支啊，那真的是跟宝贝一样心疼着照料着。 嗯， 虽然知道非法持有枪支是不对的，但是啊管不住自己呀， 啊，哎， 把持不住。 对，心血来潮嘛。 警方也根据刑法第128条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啊，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同时呢，根据我国枪支管理法规定，枪支啊是指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嗯， 所以啊，仿真枪具有杀伤力，是同样可能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的。 嗯， 特别提示广大枪支爱好者、军事迷朋友，希望大家要是真的遇着这种情况啊，曾经有这样情况，能够主动上缴非法持有枪支，积极举报非法持有枪支人员。 没错，嗯， 这些都是不稳定的因素啊。 嗯， 确实是很危险的。 对，这个还是这个应该知法守法，这样就对了。哎，咱们这个互动的朋友呢，有参与的说了，这个这是谁呀？啊？那是花开的。 嗯，对。 啊，说什么？有一次听《大城小事》的时候，心血来潮，突然发了短信啊，没想到当时主持人那个还是原来谁刘丽他们的时候啊。 嗯，啊，季彤。 啊，哦，还有我说就给我发了什么？ 发了短信。 啊， 哦。然后那是花开说啊，此后啊，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在听《大城小事》的时候发微信跟你们互动。 嗯， 哎呀，我觉得特亲切，你们这节目太接地气了，还跟我们说谢，我得跟您说谢 谢， 是不是？ 谢谢支持我们。啊， 是是啊。 嗯， 不吃草的牛说，前段时间股市火的时候，很多从来不涉及股市的这个热衷跳这个广场舞的大妈们啊， 嗯， 心血来潮的也加入了股市淘金， 开户去了。 结果呀，心血来潮变成了刻骨铭心呢。 不说了吧。 嗯，这炒股这事儿确实是不能太心血来潮， 哎， 是吧？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得很开心啊，说的是心血来潮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可以心血来潮，有些事儿还是三思而后行。 没错， 对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上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事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